同大家讲下啲旧闻啦。嗰阵前特首个女阿梁齐恩咧，就被母亲拳打脚踢，用粗口闹咁样样。咁嗰阵时网民就话啦：，喂，好似好大件事，不如差人查下啦。喂，但系咧嗰阵时咧，就警务处长曾伟雄就讲啦：，喂，其实咧网上边咧好多事啊，或者言论啊咁样样咧，就唔系咧你网上讲乜，喂，我哋警方就要查啊嘛，咁我哋咪好唔得闲。佢咁样讲。喂，咁咧，但系咧，我见依家嗰啲咩性侵案啊嗰啲咧，就话：，咦，唔系、哦，一走出嚟讲就又要重案组啊，林郑话要出嚟查咁啊。喂，咁究竟你把尺本喺边噶？又龙门任摆啊？喂，我系强哥新闻。真系百奇，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哥生还者，大家好。 哎、我真系好紧张啊，我甩咳我成日。 点解咁紧张啊？因为又冇咗 MJ 喺度咯 ，MJ 要攞红牌停三场啊嘛。 个低端人口啊， 咁啊，仲有一场 性侵啊？ 唔知啦，不过呢个性侵咧，其实我哋之后咧仲会有一节去同大家去剖析下，因为其实牵连咧都有好多嘅。坊间有好多嘅舆论，亦都有好多嘅讲法。咁啊，我哋下一节啦，下一节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都几多想法嘅。 系啊，因为据我所知，阿 Win 都好多嘢要分享嘅，即系关于性啊、侵啊呢啲嘢。 系啊，我当年都俾人性侵过嗰啲咧，系啊， 因为我都有， 系啊，好多系啊，俾人摸啊嗰啲咯，都有咯。不过下一节啦，下一节翻嚟同大家分享，因为今节咧都想讲多少少。其实咧，有留意听开我哋嘅听众都知道，系上一集咧都有一两节嘅时间咧，都系讲呢个北京嘅低端人口嘅清理啦。咁啊，都想因为随住时间嘅推展啦，都有啲嘅新发展。咁啊，啱啱咪前都同白奇讲过嘅，就系咧最近有新闻讲咧，就话有一班嘅大学生。清华大学嘅名校啦，咁啊去即系去走访呢啲低端人口居住嘅地方，亦都去接触嗰啲低端人口，结果就发现咧，佢哋系俾警方即系公安啦去跟踪紧，同埋去即系密切接触紧呢班人，即系唔知会唔会拉黑佢哋啊，或者去警告佢哋咯。咁啊，即系一听睇到啲新闻就会觉得，即系大陆啊，我哋嘅强国啊，基本上唔系解决。问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唔系，头先阿 Vin 你都话清理嘅低啲人口，即系清理咧，通常系点用呢、就系咧，哎呀，我食薯片咧，整污糟个地下咧，要清理啲垃圾啊咁样，我清理啲脏物啊，喺度呕啊，饮大咗咧，咁要清理啊咁样。系你头先讲清理低啲人口。 咁你清理你呕完之后咁咧，清理啲呕吐物系正常噶嘛？你唔系清理个人啊嘛？你仆街呕清理咗你唔系清理个人啊嘛？咁而家个情况就系清理个人咯。哇，你。上次呕完，今次可能又呕，诶，唔好清理啲呕吐物住啦，清理咗白奇你个人先，即系呢个就有违咗成件事咯。 系因为呢个咧低端人口咧，我哋连续第二个礼拜都有提过啦。第一就系我哋想趁 MJ 唔喺度嘅时候咧，我想讲多啲， 讲多啲 MJ 坏话， 系啦，讲多啲佢嘅嘢，咁咧就系低端人口啦。第二咧就系讲紧话咧，哇，其实呢单嘢咧，我觉得系。可能我哋强国生患者近呢一两个月啦，内我唔敢讲啦。接触嘅新闻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个颇为严重嘅事嚟嘅，我会觉得。即系我哋近呢两个月，即系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新闻，或者好多惨无人道嘅嘢，我唔明点解嘅。即系我哋个节目开始呢年半咁样样咧，系接连发生咗一啲即系好令人痛心、好惨不人道嘅嘢咁样样嘅。但系 我今日咧就睇咗一百毛。咁一百毛咧，亦都有讲过访问过啊，但系大家有兴趣咧，可以上一百毛睇翻嘅，有访问过一啲嘅香港人啊，或者主要都系香港人啦，就对呢个嘅清理低端人口嘅睇法啦。咁啊，当然唔知个取样系点啦，但系普遍都觉得系好痛心嘅，成件事会觉得系点解要用一啲咁不人道嘅方法？咁啊，建议大家可以睇下，了解多少少。咁同埋咧，前几日咧，前两日啦，咁我同一个喺香港居住嘅大陆。人去谈过一件事，咁咧佢嘅睇法咧，佢最痛心嘅系所有嘅媒体咧，居然都已经系被封锁咗，同埋被控制咗。 呢个紧噶啦， 而家嘅情况已经系再一步进一步恶化。 哇，低端人口都 search 唔到啊！ 任何嘅，当然低端人口应该系 search 唔到噶啦。另外，譬如喺微信度转发一啲嘅关于呢个大兴区嘅任何消息啊，或者北京呢啲清理呢啲手段咧，全部都系好快就。已经睇唔到嗰个连结噶啦。 依个咧低端人口呢个事咧，我最近喺网上边 听到一啲所谓分析或者个传闻，就系话咧，即系点解要咁样做咧？即系除咗因为我可能讲紧想整理市容啊，又或者重组个城市结构以外咧，就系有个讲法就系话咧，啊，有话咧，其实呢个中央政府咧意识到嚟紧中国嘅经济咧可能会出现问题， 系 咁咧。佢想喺即已经意识啲闻到阵窿味嘅所谓、 嗯， 想喺出事之前咧，就将呢啲所谓不稳定嘅因子，就系、是、所谓呢班叫低端人口好，或者叫基层嘅人又好，将、 嗯、 想将佢哋疏散或者打散先。唔系如果当经济恶化嘅时候咧，呢班人就系喺一个叫做社会不稳定嘅因素，可能会出现啲暴乱啊，又或者讲紧甚至影响佢哋嘅政权啦、啊。嗱，有个咁嘅讲法啦、啊， 即系会。担心呢啲人喺经济一带嚟一个大衰退嘅时候咧，佢哋系最先可能系，因为本身佢哋系冇钱咯，所以低端人口就冇钱啦。咁啊，一出现到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就即刻可能就。即刻出現喺生計上面，即刻出現問題啦。咁啊，可能係霸山為王啊，佔山為王啦、啊，變咗一啲山賊咁樣啦、啊。 即係簡單啲講句，就係依家咧，我哋偉大嘅強國政府就先下手為強。 啊、 即係你出手啲錢，我就做瓜你先。 佢冇做瓜，只不過趕你翻鄉下。 佢依家同做瓜咩分別？即係零下十幾度趕你出街， 都幾可悲。唔係㗎，你可以翻鄉下嘅喎，冇人俾你翻鄉下嘅喎，可以翻鄉下。不過佢做。法咧，其实会唔会吸收历史嘅教训咧？就譬如好似当年李自成啊，嗰明朝明末嘅时候，咁啊又系好多食都冇得食啊，跟住于是乎就好多就所谓嘅山贼，其实未必系明朝末期噶啦。任何喺历史上面嘅一个朝代嘅末期，都系出现好多呢啲嘅流寇啊、山贼呢啲情况。 朝唔朝代末期咧，我真系唔敢讲呢句啊。我哋强国心还真系外国噶嘛，唔系一定唔系末期，依家系盛世 第三期啫。 依家盛世 ，OK，OK，、okay, okay. 依家盛世，咁但系咧，唔多唔少有啲所谓叫做桀骜不驯、唔听话嘅人，咁咧就佢因为搵唔冇嘢食啊，或者维持唔到生计呢啲咁浅陋嘅原因，即系啲唔成理由嘅原因，就去暴乱推翻我哋伟大嘅政权，即系佢惊呢样嘢，即系其实屡见不鲜嘅呢啲咁嘅例子，头先阿 Vin 提过啦，李自成啦，甚至其实。你唔好讲明朝啦，清朝都出现过好多啲咁嘅情况啦， 系 又或者讲紧话最简单嘅，你讲紧话啊，甚至你追拨到可能秦始皇年代，其实某程度上陈胜吴广嗰段时候，即系当然嗰阵时就系话即系嗰啲奴役泰山佢顶唔顺就要造反，咁某程度上都系因为搵唔到食。中国人咧，我哋成日有句说话就系咧。佢点独裁点专制唔紧要， 系 冇饭食咧就最大镬。 但系咧，其实呢啲咁嘅所谓做法咧，我唔知白旗咁样提啦，但系我会觉得你讲咗佢翻乡下又好，唔系一个解决你一个经济问题嘅一个原因嚟嘅，只不过可能将嗰个嘅问题压后咯，延后咯，讲咗翻乡下佢冇饭食都系会反嘅。 其实咧，反唔反咧？我觉得。我觉得喺而家我哋伟大嘅强国嘅领导之下，未必会反嘅，因为咧其实追溯翻咧，即系本国嘅历史啦吓，咁最近呢五十年嘅历史咧，或者六十年嘅历史咧，其实。我死人都唔系第一次啦，即系你怎你 keep 住你四九年之后 keep 住我死人噶啦，系近呢廿几卅年少咗好多咁解啫嘛。 系，但系真系好可悲，即系 大饥荒饿死咁多人，文革嗰阵时死咁多人，有冇造反啊？冇事啊，几安定。 唔系，因为而家咧共产党咧系学识咗一套咧，就系、是、我前几日应该系睇港台一个节目，应该系头条新闻定系咩？我喺 Facebook 睇翻片段嘅啫，如果揾翻可以 share 翻出嚟俾大家睇嘅，就系、是、用一啲啊唔系头条新闻啊，系新加坡一个电视台拍嘅，咁就系用一啲。低端人口可能用 10%， 100个人里面用10个人或者15个人嘅低端人口去监控返呢85个低端人口。即係譬如我可能白旗系其中一个低端人口，我叫你嗱，我而家俾个权令你可以去负责管治呢啲咁嘅低端人口，以夷制夷囉。咁跟住就好容易就解决呢啲问题，即係喺一个叛乱嘅圈子里面先瓦解咗三五个人、十个人，反间咗佢，再用依翻依三五十个人去控制翻依一个团体咯，依一个咁嘅所谓反叛分子咯。 哦，基本上一个制度咧系至少啦吓，系共产党统治咗或者统治咗即系解放之后咧，就常用嘅嘢嚟嘅。 系 基本上都系即系我曾经睇过一个西方嘅学者咧吓，咁就好认真我自己。西方嘅学者咧嘅讲法就系讲咁话咧，其实咧中国历史上管得最细， 系 即系去到嗰、那个。层即系个层次啊，管得最密细密就系共产党。中国历史上咁几千年入边，包括元朝、明朝、清朝咩朝都好，从来冇好似共产党呢一刻或者或者所谓解放之后咧，管得咁细。因为其实中国传统咧系唔会管到去一啲农村啊，或者所谓基层啊，或者我哋依家所谓叫低端人口，系未去到啲去到咁低层啊，所谓，就从来都系冇嘅，即系都系可能用一个村长啊，去解决个问题啊。但系共产党系直情系每一个甚至一个好细嘅农村，佢都有佢干部喺度，都管到，或者头先阿 Win 嗰、那个即系所谓个其实类似一个叫保长制嘅做法，去互相监控， 系互相监控咯， 系互相监控即系身边嘅人咁， 利用咗一个人性嘅丑陋或者劣根性咯。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咧，亦都系我哋嘅共产党咧玩得最耍家最精嘅一件事咯。 系，其实我觉得相对旧年代，即系讲文，即系你用文革比啦吓，同文革比其实已经放松翻好多噶啦。 咁就你同非洲比又好啊，其实你都叫幸福噶啦咁样。 其实咧，我又要讲翻。啲好笑话嘅，有咩国家就一直在进步嘅，系嘛？ 前几日咧，我哋转个角度去讲呢件事咧。前几日咧，就即系头先我讲啦，同一个系入籍咗香港嘅一个国内人啦，去沟通倾呢件事啦。咁啊，问到佢又即系同我带出一个问题，佢就系、是：咦，而其实而家咁嘅北京呢啲咁嘅引起咁多嘅骚动啊，或者咁多嘅反对嘅声音，你估习大大知唔知啊？ 哇，点会你当你真系当习大大傻咧？ 好难讲，所谓有好多嘢。在官僚制度底下就是欺上瞒下，咁中层干部又好，或者一啲執行嘅官员又好，为咗邀功，哦，习大大喺十九大里面讲咗就系话要北京发展将一啲非首都嘅功能尽可能远离北京啊嘛，咁所以下边嘅人就盲目去邀功咯，听咗非首都功能啊，呢啲咁嘅速递业啊、清洁业啊，呢啲咁嘅低下阶层全部拱走。有咁嘅情况， 我依个咧，阿 Vin 你嘅讲法我有保留嘅。我觉得咧邀唔邀功咧，我觉得系真有可能嘅，因为可能有人我想邀功，或者我想讨习大大欢心，先做呢啲，我觉得有可能嘅。但我觉得个事情发展到今时今日依家咁嘅地步咧，我觉得喺依家咁嘅科技或者咁嘅资讯流通程度，习大大系冇可能唔知道。 其实俾人蒙骗咗，又 或者咁 讲，咁嘅机会， 又或者我咁讲，中国嘅历史或者同我哋依家我哋嘅共产政权 系。 其实好中意用一个讲法，就系讲紧话，其实咧发生咗啲咩衰嘢啊？ 系 你讲紧可能你啲僆仔俾人搞又好啊，你话讲紧话高铁嗰阵时追所谓追尾又好啊，即 系 好多唔天灾人祸乜都好咧，总会讲紧话，嗰个贪官点唔好啫，我哋话俾个皇帝听或者话俾最高个听咧，咁佢就会帮我哋扫冤情噶啦，呢、這个我觉得系绝对。是一个统治手法嚟，因为咧呢个统治手法就系咧植入晒我哋中国人嘅 DNA 啊， 系 就系即系我觉得由古到今都系咁噶啦， 觉得当权者就系一个伟大嘅领导，英明嘅领导，只不过佢唔知啫。 又或者啲衰嘢咧，喺下边嗰啲谗臣做噶啦。我唔知阿 Vin 有冇听过咧，以前阿明成祖啊，即系朱棣嘅时候咧，佢点样攞政权翻嚟啊？佢就系讲紧话清君侧。 系 清咩叫清君侧咧？ 就系、是、明君侧边有好多嘅佞臣，系啦，好多仆街。 我要杀死佢嘅隔篱个仆街， 杀死定你仆街，系啦。啊，咁于是就用呢个所谓藉口啦，就结果就攞到政权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听呢个咁嘅大陆朋友讲咧，可能佢就亦都系进入咗坦白奇所讲嘅 DNA 咯，就会觉得习大大其实系一个明君明主嚟嘅，只不过佢系俾人蒙蔽咗嘅啫。佢唔 知道嘅啫。即系如果用白旗嘅讲法，即系会觉得习近平其实系好清楚了解成件事。 如果习大大唔知，冇可能全国都做紧呢样嘢。即系好多全国，即系我唔系话全国所有城市啦， 系， 但系 at least 系全国好多嘅城市，大城市。依家但系一开始讲北京啊， 系 上集我哋已经提到深圳， 系， 都有一啲咁嘅 notice， 即系有人搜出嚟啦。咁依家好似最新发展系连嗰啲咩天津啊、宁波啊等等咧，其实都有呢啲咁嘅情况走出嚟咁样。 但如果唔知系咪真系会嗱，我唔知道而家国内即系 exactly 喺中南海里面嗰个局势啊，但会唔会真系可能佢系唔清楚而家嗰个情况咧？ 唔系，我觉得我好欣赏阿 Vinny 嘅立场。我本身我都系习大大嘅 fans， 我谂个个会听。 我系小红维尼嘅粉丝。 咁但系我觉得咧，都系嗰句啦。 嗯，系啊，有佢嘅指令嚟嘅，呢个系佢嘅指令。 点会唔知啊？你同埋，如果佢连呢啲事咁都唔知道，佢就唔系咁大权在握啦。 嗯， 系啊，真系你觉得可以欺你估依个汉朝咧？ 啱嘅，我拜你，我同拜你白旗。不过真系依个咁嘅清理中端人口，依个低端人口咧， 中端都清紧嘅，冇错啦。 低端人口咧，其实真系可能真系未来踏入17年而家都嚟到尾声啦，可能系18年嘅国家重中之重。 我反而我担心一样嘢就系咧。即系其实依家国内嗰啲咩快递啊，即系嗰啲咩乜 app 乜 app 嗰啲发展得咁好咧，等你咁样咧，即系我去我第日去北京上去做嘢，我买都慢咗，你唔够人用啊嘛，咁人清晒去，唔知道即系翻乡下咁样。 但系咧，其实会唔会带出个问题就农乡下始终个职业系有限啊嘛，你大量将呢啲虽然你唔 系 好多啊，你北京大概三四千万人，咁啊外来人口大概2000万左右，深圳我讲深圳2000万人上。即系叫做常佢唔系叫常住人口，叫做一个户籍人口，大概6-7百万。咁即系你将千几万人北京嘅可能2000万人拱走咗，咁即系呢度几千万人，再未计我哋嘅上海啦、宁波啦、天津啦，即系大有成几千万，接近1亿嘅人翻去佢哋各自嘅农村乡下，而亦都提供唔到足够嘅就业。会唔会乱啊？ 反而咧， 即系耕田咩？ 我阿边嗰样嘢我都担心嘅。反而咧，我喺呢一节嘅即系最后一段啦。 系， 我又想讲一样嘢，究竟呢一件事系咪某程度上暗示咗，或者一个预兆，就系喺2018年，传说中嘅资爆终于会出现。 你好似好期待咁， 我唔期待，我好惊啊！ 你好期待， 系 唔怪啲尽，唔怪之最近《人民日报》讲话八旗撤资啊，又抛售物业咁样啦、 啊。系啦，咁系咪真系最后呢个所谓资爆系出现嘅前夕？即系通常你会嗰啲咧，啲昆虫啊嗰啲，你会走晒出嚟， 六月飞霜啊，民间有冤情啊。 我系一个讲人权嘅人，我唔系话嗰啲系昆虫啊，我只不过系讲紧系咪一个仙藤咧咁样。我觉得系可以再值得大家去放长双眼。 系，不过咧仲有一两分钟时间咧，其实。即系用翻啲感性嘅角度啦，睇下用咗一啲比较理性去讨论嘅事，即系都真系觉得好惨。而家北京零下未去到二十几嘅，零下几度，零下十几度，即系你令到一大班人为数不少个，即系无家可归，喺失宿一角，零下几度嘅温度里边，即系点样去生活啊？同埋而家啱啱我今日睇咧，其实下一节咧，第二节我哋会讲嘅，就系一啲北京一啲供暖啊，或者成个北方嘅一个即系天气嘅情况啦。咁如果你北京而家有人讲过话，政府一窝蜂禁止烧煤。全部用天然气，但天然气又唔够，咁嘅情况底下真係好可怜囉，我觉得。 系啦，咁可怜嘅嘢，我同阿 Vin 都好可怜，因为你唔系我系。 记得买芒贴囉。 系啦，咁就我哋下一节再见。 好，下一集返嚟见。